光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喂，祝大家马年行好运，大家马到功成。在 Peanuts 同埋 Peanuts 之间应该揀咩呢？梗係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係 Share， 落黑道开工嘅主持人啦，正在开工中中中中。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途君行，大军伐。 好啦，嚟到呢一个年30晚嘅大军伐，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黄浩明， 系，仲有一个更加重分量嘅人物， 重量级嘅人物， 非常重分量。 过去呢一年里边咧，我估你抄下呢个 Wise News 嘅 search 咧，一定系成为第一 啦。啊，之冠噶啦，我谂应该系政坛， 起码都系2013年嘅风云人物啦。 系， 系嘛？咁啊，今日嘅嘉宾就系戴耀廷， 系戴耀廷， 大家好。 啊，戴耀廷其实咧，大家实不相瞒啦，佢系我 senior 嚟嘅。 系 阿明，你知唔知 点样 senior 啊？法先， 当年即系草拟基本法嘅时候咧，戴耀廷系学界即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嘅学界之位嚟噶嘛。 系 咁，所以咧，当年我哋就即系我应该系细你大概两年， 得两年啦， 系啊，一两年到啦。咁我哋 岭南 系啦，咁嗰阵时候就系基本法呢个嘅研究组， 系啦， 喺学联旗下嘅咁样，咁啊阿挺咧，我哋嗰阵时叫阿挺嘅，即系叫戴教授，即系唔系咁叫噶嘛，我哋而家系 嗰时佢都未到啊嘛，未 嗰时教授生嚟噶嘛， 系咯，学生嚟啫嘛， 佢好积极教授，即系系咁 call 我哋咧，就去即系研究呢个基本法第几条由第几章开始啊咁样， 系， 所以基本法嘅概念咧，其实我系即系承师于呢个戴耀廷， 哇咁犀利。 系，系嘛？同埋嗰阵时候咧，个研究组咧系会定期咧喺呢个明报写篇。 系啊，有噶。嗰阵时候一路有文章喺明报嗰阵时候出嘅。 系啊，明报即系、好似而家咁。 嗰阵时候叫自由论坛，即系而家就叫论坛版啦。嗰阵时候叫自由论坛。 阿明，我问你个问题，你知唔知边个叫做新维斯？ 新维斯唔知啊，新维斯。 新维斯 太耐啦。 请你讲下边个叫新维斯？ 呢个就嗰阵时候系。基本法个咨询委员会里面其中一个副秘书长，嗰阵时候就系马力咯， 系 咁、跟住之后佢就大家知啦，佢喺民建联啦，咁一路就做到好似副主席啊，好似系差唔多 秘书长啊， 秘书长咁记得佢就跟住大家知道佢就身体 哇，佢啲文笔啊， 系啊， 好夸张，好犀利，大家估计嗰个人系咪究竟系咪读法律嘅咧？咁样即系佢用一种概念去即系剖析。中英聯合聲明啊，基本法啦、啊，同埋即係香港未來嗰個定位咧，係即係別樹一格嘅，而係引起好大嘅爭議噶嘛。 即係其實嗰個係筆名， 係啦，新維斯就 真人就係馬力， 係啦，馬力、 所以呢句先係叫真才子、你哋平時叫嗰啲即係咩十九才子啊嗰啲，其實嗰啲全部都係假嘅。 即係所以民建聯除咗曾鈺成呢個叻人之外，仲有呢個叫馬力嘅，不過英年早逝。 係啦， 咁但係而家冇乜叻人剩㗎咯。 叻人通常都係早逝啦，耶穌都係啦，咁係咪？喂，戴耀廷，不如咁啦，我哋即係直入正題啦，我哋吹完一輪即係咩嘅話。就你舊年1月16日喺信報寫咗篇文之後咧，公民抗命。即係香港最大殺傷力嘅武器，應該冇香港呢個。 冇，係最大殺傷力。 就變成即係 Wise News 嘅搜尋最大嘅 search 就係戴耀廷啦。咁就我就想問啲 personal 嘅嘢先嘅，就係其實有冇壓力㗎？ 喂，你講緊幾時先？嗱，如果 由嗰日開始到今日， 嗱寫嗰篇文嘅時候，梗係冇壓力啦，即係冇人諗過。包括我自己就係寫完篇文會有咁樣嘅迴響噶嘛， 即係諗住吹下水嘅啫， 係啊，吹下水嘅啫。 但你以前都好似係你聽你講話係你其實你都寫過呢啲嘢。 2010年即係同一個專欄位，我就寫過，就當時寫咧就都係講佔領中環，不過咧就冇個公民抗命嘅元素。咁依一篇咧就加入咗公民抗命嘅元素。咁咧就完整好多啦，即係嗰個寫法。咁啊 其實你信唔信呢套嘢㗎過去？ 冇，我信唔信，即 係 但當然可能嗰個睇法係唔同啫。 我做你 junior 嘅時候，你冇教呢一套嘢㗎喎。 冇，即係講緊係話喺一個 即係過去嗰十幾年，我都係做緊一啲憲政嘅研究。 嗯， 咁就係憲政嘅轉變，即係啲唔同嘅地方佢哋點樣去轉化成一個由非民主、非憲政嘅制度轉化成一個憲政民主嘅制度嘅時候咧，咁用呢一種嘅模式咧，即係係有嗰個果效喺度嘅。咁所以變咗我先至提一個咁樣嘅可能性。咁但係當然寫嘅時候就冇諗過自己會參與其中嘅，即係一個獻計嘅啫，即係從一個獻計者嘅啫。咁但係到當你寫出嚟之後，開始嗰個公民社會回應緊件事嘅時候，咁我自己都本身都係一個公民社會裏面一部分嚟嘅嘛。咁變咗開始慢慢就自己嘅角色開始有轉變啦，即係由獻計者就變咗做 即 係 你 者啦， 即係你2013年開始相信呢一套，定係還是好早你已經係相信呢個公民抗命嗰個方法？ 嗱，記得嗱，我講俾你聽，幾時係最早最早提出嚟咧？嗰陣時候咧就係 學聯嘅時候， 唔係2010年嘅時候，咪嗰陣時候講緊五區公投嘅。 係 嗰陣時候咧，我記得嗰次咧，我就同阿黃毓民、黃成志就去咗一間教會裏邊咧，就喺大埔嘅教會裏邊咧，就一個講五區公投嘅論壇。咁大家喺度讲緊五區公投嘅问题。咁 三个都系基督徒。 係啦。 难听你讲嘅叫耶稣。 咁我哋就喺嗰次呢，我第一次提出咗呢，就即係占领中环呢个 idea 嘅呢个諗法嘅。咁黄毓民仲喺嗰次就话嘩呢个教授咁激㗎，咁样提呢个嘅嘢。 仲激㗎佢。 係啦。 因为嗰时就系讲 五區公投㗎嘛。 係啦。係啦。係 啦。冇错。冇 错。我哋用嗰个建制㗎嘛。 冇错。冇错。 喂，其实阿婷你退隱都咁多年啦，你以前即係你唔知佢係一人一票選出嚟㗎，即係我哋學界嗰個時候咧，反而學聯即係而家嗰啲所謂嘅秘書處啊，秘書長或者 你都好似做過喎， 我做過做過 互選啊嘛，你 再係之前我哋叫 president 即係會長啦，咁就係其實係院校間接選舉產生 互選啦，互選。 戴耀廷係其中一個。好罕有地係真係每一個同學去投票嘅。 嗰陣時你記得你有幾多票啊？ 700多 ，唔止啊嘛。 係啊，七百幾票，因為好少，嗰個投票率唔高嘅。你即係學界資委嗰個。 唔係，我全香港所有院校都有份投喎。 兩間大學咁多間大專，嗰陣時候仲有四間 師範 都有投票。但投票率唔高。 但我 印象好似 係。嗱，我問題嘅重心就係你退隱咗咁多年啦。突然间走翻出嚟，系咪即系有啲？ 唔系退隐嘅，其实嗱，我 有啲雄心，有啲壮志， 唔系 有啲 passion， 唔系有咁嘅。嗱喺学生时代嘅时候，就因为学界之位啦，咁就即系其实你都知啦。头先讲我主要都系中意做下研究啊，写下文啊，咁所以咪搞个学界之位研究组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当时就啱啱又系，我记得系87年嘅时候，啱啱就讲公安条例。就公安條例，同埋嗰陣時候又啱啱又係88直選嗰個前後嗰段時間，咁變咗就代表緊學界，因為你既然都喺學界裏面做緊基本法，咁變咗咪喺嗰度有多啲嘅積極啲嘅參與咯。咁然後到之後即係完咗個任期啦，咁跟住我去咗英國讀書啦，咁跟住翻嚟香港大學，咁我又教翻憲法學，咁又用翻我嘅基本法研究嗰啲嘢，咁所以一路其實我都冇乜停過，都有。即係不時都有文章係講嘅。90年代嗰段時間就會比較靜啲，因為結咗婚，啲仔女細咁啊，都係即係根本都冇乜嘢，冇乜時間做其他嘢㗎啦咁樣。咁到2006年都開始，我都喺信報嗰個開始有專欄。其實嗰陣時候開始一路都已經寫緊文章。咁但係咧嗰個角色就一種比較係外圍啲。即係評論式嘅角色咯， 即 係 嗰個學者嘅身份，就唔係一個直接嘅政治參與。 但我關注一樣都係關注開嘅，即係亦都喺啲遊行啊嗰啲一定都會去啊。咁但係就唔係做緊一啲領導型嘅或者係走去咁前線嘅角色，唔似你啦，你就即係積極啦、啊、衝擊乜、啊、到你90年已經俾人拉啦，係嘛？九幾年俾人拉啦，係咪 ？hold 唔到。 有冇覺得自己有少少 accidental hero 咧？ Yeah, 自細做英雄咧？ 依、這個我好清楚係嘅，即係成件事咧，其實真係一種政治意外嚟嘅，即係包括喺發生喺我身上，同埋成個佔中都一個 超出大部分人原先嗰個諗嘅。我諗北京亦都計唔到會突然間會有一 次。佢都唔識邊個叫戴耀廷。 同埋唔會知道有一個咁樣，即係冇計到條數就有個佔領中環呢個行動出現到嘅。 嗯。 所以完全喺佢嘅喺個計算以外。咁所以喺成件事上面呢，大家即都真係一種一個政治意外嚟嘅。咁而家就即係我諗我都係喺好意外地就企咗喺個位而做緊而家嘅嘢。不過又即係又唔係話完全冇一個嘅背景，因為我又做開基本法嘅嘢，咁而家好多 有冇驚 啊？ 嗱，我聽人講嚇，我唔知堅定流啊。佢話你朝頭早起身，你中意跑步嘛？因為你減肥嘛。 係啊係啊，我通常就黃昏跑嘅，而家就冇得跑啦。 哦，唔怪得肥咗啦。咁咧就。我聽講嚇，就話你連即係跑步都有少少即係擔心啊，自己一個人去跑。 講笑啫，呢個就 呢個講笑， 因為冇時間。 你有冇講過先？ 有講過，但係冇時間做啫。即係呢個賴揾樣嘢賴下啦，咁樣嘅咁啊，唔係嗰啲壓力嘅。即係我諗嗰種，你話有冇壓力？一定有。 嗯， 即係講壓力咧，就反而唔係話你啊文匯大公每日幾篇文鬧你啊， 嗰啲當佢唱歌啦， 係啊，當佢唱歌冇嘢，嗰啲冇嘢傷唔到你噶嘛。 係 嗱，最大壓力喺邊度咧？就係、是現在我企喺個位置度，呢、這個位置咧就即係你可以話佔中成個運動係整個運動嘅一個組織嘅核心嗰度，而佔中所要去。用一個整合呢兩個字啦，整合咧其實係喺泛民裏面政黨同埋唔只係政黨，仲有好多民間團體，仲要唔單止民間團體，仲有好多嘅唔同嘅，佢哋未必屬於某個組織裏面嘅人，但係佢哋好關注嘅，但係佢亦都可能好有意見嘅人，你點樣能夠 整合 整合到一齊咧？嗱，最大嘅壓力係來自呢度，因為你嘅壓力咧係前後左右都有， 嗯， 又唔係你嘅對手你。建制乜嘢你預曬嘅咧啲嘢， 嗰啲容易回應， 係啊，容易啊， 嗰啲可以用你即係 instinct 咁回應喎，即係你認為我認為嗰樣嘢唔啱，我話俾你聽唔啱啦，咁樣係咪？反而就係即係成個泛民整合。係 啦，你點樣能夠令到即係所有嘅唔可以講話大家可以啊，即係抹過去嘅嘢抹咗佢，冇 好難嘅， 但係起碼係能夠喺爭取普選呢件事上邊，大家能夠喺呢件事上邊能夠一齐做嘢。 喂，咁你个教席有冇压力啊？港大法学院应该唔敢喐你噶，系嘛？ 暂时应该冇嘅。我虽然有个新院长，咁但系应该都冇乜大问题嘅。 之前个院长系边个？ 啊，陈文敏啊嘛，陈文敏我自己嘅 自己 friend 嚟嘅，自己 friend 嚟嘅， 系咪？ 佢帮我打咗场官司嘅都。 陈文敏最近都打咗一场嘅，好经典啦。 孔文明嗰个 系啦，就系孔文明嗰个，所以好经典啦。佢同阿潘大壮一齐打。 喂，但係有一個講法就話，即係戴耀廷其實你係因為教嗱，我講嘅啫嚇，即係唔係我意見啊，就話因為教席嘅問題，咁所以咧就借呢一個佔中嘅運動咧食住上 啊 上位，你聽過呢個講法未啊？ 冇， 你冇聽過呢個講法？我聽過喎， 有啲印象有人咁樣提過，但係呢個完全佢唔熟悉大學裏面嘅 運作 嚟嘅。你而家做乜嘢都唔可能，即係我咁依做緊，你點可能會喺大學裏面可以即係升到職嘅啫？即係你大學升職唔係睇啲嘢噶嘛？ 唔係，起碼唔使俾人炒魷魚咯。 咁我一向都唔使啦，我 你聽聊 咗噶嘛？ 哦， 根本喐我唔到嘅，係喐我唔到嘅。 即係搞乜都得， 我只要每年都繼續有啲文庫丟撒出嚟，咁樣你喐我唔到嘅。咁我一路有 publication 噶嘛，一路有 你好似最佳教席添，好似嘛？ 教學長啦嚇。 我嗰時有個即係細路女啊。即係幫我手做 assistant 嘅，佢好鍾意戴耀廷嘅。 點解呢？ 唔係靚仔嘅，我諗佢係因為佢 presentation。 係咪因為戴耀廷喺課堂上面成日做一啲即時嘅即係即時對話？ 佢話 即刻俾你頭，即刻即刻電子公投。我梗係聽過啦，你啲學生都走嚟同我講話，佢不嬲都好鍾意搞電子公投嘅。喺上堂嘅時候就問你覺得我個堂點啊？喺度傾偈啊？係咪？ 唔係我 呢個係事實呢個。 我依兩年我就用咗一個系統，就係可以俾學生咧譬如我有啲問題。 佢哋咧就可即時可以喺個用個手機咧就即刻可以撳，譬如有選擇一、選擇 A、選擇 A、選擇 B、選擇 C， 咁咪即刻就可以揀嘅。咁我就 呢個系統係邊個？你自己整？ 唔係，依個喺網上嚟嘅啫嘛，一個叫做 Poll Everywhere。 唔係我嗰、那個女性嘅朋友咧，就話戴耀廷咧就係即係佢點樣 present 法嘅咧？佢喺上堂嘅時候，其實好多年前同我講噶啦，因為我因為佢講開你，我係我話我識佢嘅，咁佢話你即係佢。講書嘅時候 present 咧就係、是，即係因為你要讀教 law 就要講嗰啲 case 噶嘛，嗱、呢、這個 case 就係咁嘅講法 ，leading case 咁樣呢、這個就係咁講，咁跟住咧就係、是、即係反駁佢嘅唔同嘅就係咁樣，咁佢就即係借呢個機會，我唔知佢有冇描述錯，因為我冇上過你堂啦，咁、佢就話咧你攞呢個機會咧就同大家 discuss 嘅咁樣，好似咧呢個哈佛大學嘅教授咧正義論嗰、那個， 係係不即係不停 send 咗咧，佢咪。即係好似做棟篤笑咁樣， 我冇咁即誇張。 你有冇睇過佢個棟篤笑先？ 我有睇過短短啦，唔係好詳細睇佢嗰。 佢話你不遑多讓喎。 係咩？ 係，所以係好受廣大嘅女性嘅學生歡迎。 唔係咁，我喺係攞過教學獎，咁呢個係真嘅，就真係。 但係講開呢啲開心嘅嘢咧，我想問咧，唔開心嘅嘢嘅時候咧，你有冇壓力㗎？除咗壓力之外，仲有冇中間人會揾你㗎？ 喂，依段時間咧就我同阿朱牧師同陳建文，大家都好清楚，就係依一段時間，我哋係建立幾緊一種嘅社會嘅張力。其實你同我哋傾冇意思嘅，即係話北京裏邊嘅中間人嚟同我哋傾冇意思。 有冇見過佢先？ 我冇見過嚇、啊，即係我哋有啲人透過唔同 的 from start to finish 啦、嘛， 就話即係嗱，我揾我透過中間人嚟揾我，話有人想同我傾，咁但係我話呢、這個 stage 傾嚟有咩意思啫？冇意思咁咪唔傾咯，咁樣咁所以到而家都冇。 但係咪三次都有咁嘅共識？ 係係嗱，當然有啲 有冇見過先？其實三次 即係有啲佢叫咩叫中間人啦？係咩中間人？譬如有啲人 咁，佢代表話 佢譬如阿陳建文咁樣，佢有啲係 咩研究院啊？ 幾十幾廿年嘅老朋友喺上面嘅。咁佢用朋友身份嚟見你嘅時候，咁你唔能夠話嗰個係一個中間人嚟㗎嘛，佢係一個朋友身份㗎嘛。 如果佢係既係朋友亦都係 嗱呢個 資十幾年嘅中間人角色， 知道佢係咪真係一個所謂中間人？ 唔係啱，咁呢個就唔應該陰。即係例如，如果係陳建文個老友，陳建文本身唔知道佢同你傾偈飲茶灌水嘅目的，咁你話你 唔可你唔能夠拒絕同所有上面落嚟嘅人見面。呢、這個唔可能。咁就算我哋自己學術範疇嘅人，我哋都會繼續見佢㗎。 咁但係佢有冇問你關於？ 但如果佢問你一啲佔中嘅嘢，咁你係咪唔講呢？咁你都會照講，咪當一個朋友傾偈咁講。 咁佢問啲咩問題？我想知道。 我自己就冇啦。陳建文就同佢又咪個朋友咁咪傾偈咁當傾偈咁咪講。其實喺佔中裏面我哋講嘅嘢，喺我哋公開講嘅嘢，同或者啲朋友講嘅嘢，其實冇乜分別嘅。其實所以其實佢哋派人落嚟收風亦都冇乜意思嘅，因為根本上。 即好似我以前咁讲，我有一个 model answer 嘅，即系同人倾偈嘅时候，我话我无论同报纸同对你讲嘅嘢咧，其实我系冇分别嘅， 系啊，一样，其实即真系一样嘅。 不过佢又会夹翻你一句，对唔住，我唔想你咁嘅。咁我话 我 系 咁 嘅， 我哋系咁啊，系吓 记者问到嘅，咁即系就算问到好 juicy 嘅嘢都好啦，我都会照答噶。咁我同你答嘅嘢，其实我系唔会有太大嘅分别嘅。呢个唯一嘅界线嚟嘅。 咁而且确本身公民抗命嘅有一个条件，都系我哋做嘅嘢系唔会收 有透明度，公开 非暴力抗争啊嘛。 呢个系其实令到公民抗命本身有更强嘅即系嗰种感染力，或者系更强嘅合法，即系个合理性系需要有透明度嘅。你收咗埋埋冇意思嘅，你公民抗命就想影响更多人嚟参与啫嘛。你咪解俾人听点解要公民抗命咯 明白，明白。咁但系中間人有冇遊說你哋咧？ 咪就係話 有冇遊說你？ 係叫做首先我 當 你係 中間人先啦。 咁呢個我唔，我哋 即係咁多年啊，陳建文嘅朋友有冇遊說你哋？喂，除咗了解你哋個 consideration 之外，喂，唔好咁搞啦。 冇，呢啲冇，呢啲冇。即係而且從中間人，如果真係中間人，一定唔會咁講嘢嘅。中間人一定就係收風嘅啫嘛，佢係 淨收風。 佢嘅角色就如果係真正嘅中間人都係收風嘅啫。即係佢冇可能喺，亦都冇知道冇乜可能喺呢個咁樣嘅時間嚟去改變到我哋。 收咩風咧？ 咪就係知道我哋要做咩啫嘛。 D day 啊，電子公投啊。 唔 係， 其實佢哋最想，如果真係要摸就摸我哋，你條底線係咩嘢？你哋想要嘅爭取嘅 冇 嘅 model 係咩嘢？ 冇錯。 咁而佔中咧，其實一路就係話我哋本身佔中係一個平台嚟噶嘛。佔中本身冇方案噶嘛。 佔中最後會支持邊個方案呢？就睇最後嗰個公民投票嗰個方案，嗰、那個方案係咩方案，我哋咪跟嗰個方案做咯。咁而佔中本身就係冇方案，咁所以都冇得冇我哋嘅所謂嘅底線。我哋底線話俾你知，我的底線咪就係嗰個全民投票嘅方案咯。嗰、那個方案就係嗰個啦。 講到呢個位置就佔中冇方案，咁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就講佔中點解冇方案。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香港花生台在马年等系祝大家花开富贵，生意兴隆啦！响芝士肠同埋丝滑力肠中间，我梗系拣花生啦！香港花生台，我系新节目洛克道开工主持阿 Win， 喂，开工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咧，第二节啦。刚才阿挺咧就讲咗，就话占中冇方案，公民抗命系咪应该冇方案嘅？ 唔系，公民抗命系一定要有一个好清晰嘅诉求，而嗰个诉求系被。 咁你嘅訴求係咩咧？ 嗱，我哋嘅訴求，其實由佔中一開始，我哋出意向書嘅時候就講咗，我哋希望嗰個行政長官嘅方案係符合國際標準，而嗰個就係要國際標準啫。 國際標準係乜嘢咧？ 嗱，國際標準我哋就三月份就應該阿加日斯教授 Yes Guy 就會嚟香港噶啦。 嗯， 咁加日斯就係香港嘅基本法憲法研究嘅即係最頂尖噶啦，最頂尖專家噶啦。咁佢退咗休啦，咁跟住佢就周遊列國。去幫好多唔同國家繼續做緊啲憲法嘅即係啲俾意見啦，咁啊佢會翻嚟，咁啊會再揾一啲外國嘅專家，再加埋一啲本地專家，咁就由佢哋去俾一啲更清晰嘅意見俾我哋，咩叫做國際標準？嗱，咁國際標準都係有個基礎噶，就係、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条嗰個條文，而嗰個條文同埋喺唔同嘅地方佢哋點樣演繹呢個條文，從而睇下能唔能夠有好清晰嘅標準出到嚟。 好啦，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民主嘅具體嘅操作定義啦，我哋英文就叫 operational definition 啦。就應該係有幾個權利喎，提名權啦、參選權啦，同埋呢個投票權利，係咪？咁你哋而家係冇一個咁嘅方案，就呢三方面嘅問題嘅。 所以個就嗱，國際標準定咗一個，我嗰個叫做最基本、最基本嘅要求，即係話我叫合格嘅要求。 嗯。 但係大家最後想要一個合格嘅方案啦，定係想要一個咧？比合格仲要好啲，或者更好好多嘅，即係都係理想型嘅方案。 咁你嘅合格方案係咩咧？ 對我嚟講咧，我哋而家就係即係搞緊一個咁樣嘅平台，我哋就不適宜咧，就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就有我哋嘅睇法，而係就反而就話嗱，各方你提一個你哋可能提一個方案啊，湯家驊有個方案啊，學文有個方案，曾普聯一個方案，咁、各個人咪提自己嘅方案咯。嗱，只要呢啲方案全部都係過到個國際標準嘅。佢咪就可以成為我哋商討嘅內容咯。 即係現階段你係冇一個國際標準嘅標準。 嗱、 criteria 你係未有冇嘅，你自己個人有冇？ 未完全準確，我哋只係需要更多嘅即係國際專家一齊，大家可以俾到更清晰嘅資料俾大家。 即係我哋等緊個專家去話俾我哋聽。 但係你可以從條文可以睇到嘅，你大概有啲嘅指引俾到嘅，就係、是、呢、這個頭先講嘅第25条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佢哋講就係話咧，嗰、那個嘅投票權同埋被選權咧係受到保護嘅。 佢係咪公平咧？係咪公平？ 係一個普及同埋平等。 即係我同你 同埋被選權。 我同你同街邊即係個阿叔阿嬸師奶靚只要過18岁都應該係同一個標準。 但係你聽住喎，佢係講緊投票權同埋被選權啫喎。里边 参选权咧， 其实被选权即系一个参选权嘅一面啦， 即系冇讲提名权， 讲到好明确讲提名权。嗱，呢个就大家要去谂啦，演绎啦。 當咁多個國家去傾呢個國際公約嘅時候，佢冇特別去將提名權寫咗成為一個好具體要去保障權。嗱，唔係代表咧提名權係不受保障，而係提名權係同呢兩個權利之間嗰個關係嚟嘅。 嗯， 即係提名權一定要確保投票權係普及同平等，提名權要確保到呢一個嘅參選權係普及同平等。 OK， 嗱咁變咗就點樣嘅提名權先係確保到嗱投票權嘅普及平等喺香港，我諗唔係一個爭議啦，因為大家都會一人一票，個個人都一票啦。而家拗嚟拗去就係個提名權點樣去確保得到嗰個嘅參選權係普及同平等啫嘛。 湯家驊方案咁係咪咧？ 呢個又去到平方案就唔適宜講㗎啦，即係大家我俾個大浪大家去諗啦，即係呢度到 有提名委員會嘅提名權係咪普及而平等？ 你係咪符合國際標準？要全面去睇嘅，即係要全盤去睇嘅，你一定要睇曬成個嘅安排。有啲咩人可以去將一啲嘅人選建議俾？嗰、那個提名委員 唔係具體情況具體講啦。咁而家即係林鄭最近兩日就話由1200人加到2400，咁呢2400人係你知啦，就20-30萬係嘛？即係選出嚟嘅。 就咁講冇，即係就咁講都冇意思。譬如你加到20萬都冇意思嘅，你要睇最後 咁你反唔反？咁你佔中會唔會反對一個用提名委員會去篩選候選人嘅方案？ 咪一定係反對提名委員會去篩選候選人，一定反對。 咁你即係反對？咁你即係反對湯家驊嘅方案咧？ 唔係， 係咪咁講？ 提名委員會嗱，我了解得清楚啊。 湯家驊嘅方案只係話優化提名委員會啫。 你跟住佢做嗰個程序啊嘛，嗰、那個提名程序係一個篩選嘅程序，就係關鍵啊嘛。提名委員會唔可以篩選。但係提名委員會嘅存在，佢經過某個程序，如果程序唔係篩選嘅程序咧，咁就有可能符合到啦嘛。 提名委員會點會唔會篩選？ 咁呢個就係要睇點樣設計嗰、那個嗰、那個、提名程序。 如果我俾你，你點樣設計呢個方案？佢可以有提名委員會1200人好，2400人好，24000人都好。點樣唔篩選 咧？呢個就係要靠跟住再之後點樣去設計啦。譬如嗱，你一個嘅提名委員會嗱，就算而家。 唔係，我想聽你個設計。我想聽 你 嘅設計。你 而家就算有公民，而家譬如立法會選舉都係㗎。立法會選舉你有公民提名㗎，但公民提咗名係咪就自動即必然會成為個候選人咧？都唔會㗎嘛。 More or less 咯。 你一定要經過嗰個選舉事務委員會，即係嗰個有一個嘅負責管理事務的 機構。選舉事務處。 係啦，選舉事務處 確認你個參選提名。 嗱，咁如果提名委員會係做同樣嘅嘢嘅話，有乜問題？ 有喎、 啊， 有 喎、 啊，唔係我如果我係唔係嗰2400人裏面，我攞嗱陶嘉良參選或者戴耀廷參選，咁2400人裏面都唔提名你， 唔係我講 咁點搞咧？ 如果公民有個， 如果你話 我俾一個人選， 如果黃浩明唔係嗰個2400人，但係又好中意我，但係佢又提唔到， 而家係講緊如果有公民，嗱而家講緊公民提名啦，直頭係有公民。提名一個人選，俾一個你要幾多人咧？2400人嘅1200人都好，依、這個提名委員會，依、這個提名會做嘅功能就係選舉事務處嘅功能嘅。 唔係我明阿戴教授，其實個講法咧，就係而家三軌制裏邊其中一個公民提名嘅方案，啱唔啱？係咪？即係珍寶選聯、最近講公民提名嘅方案，就需要得到提名委員會象徵式嘅確認，係嘛？嗱，你講緊呢樣嘢，係明白，我明白。嗱，我聽得明白。不過咧，我有個我有個即係想跟進嘅問題啦。呢一個你問我，我姑且可以接受嘅，即係我姑且可以接受。咁但係如果 我接受添，如果佢咁講法， 如果嗰個嘅提即係但係我有聽過你另外一個講法喎。咁你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嗱，我喺呢度讀一讀你嗰個文章啦，你唔係好複雜嘅啫，其實都咁你嗰個咧文章咧就係喺1月14日，即係最近寫嘅係嘛？咁咧就係為何那麼多人支持公民提名咁樣？其中一度咧就係話，也不是只有公民提名才能防止篩選，才能令選舉有真正競爭性和保障選民的自由意志表達，只要。擴大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並以低門檻的安排，如像選舉委員會 般由百分一提名委员联合提名也可达到同样效果。以我的理解呢，我听过你同陈建文教授你哋讲嘅讲法呢，就係话你哋会即係我咁听，我咁以为啦，我唔知真定假啦，你可以等人澄清，就係以一个公民联署，然后呢就交去俾呢一个提名委员会，而呢个提名委员会呢佢係有实权去通过或者不通过呢一个嘅公民联署嘅 ,ok? 咁而呢一个所谓嘅实权呢就係、是、以低门槛方式，就例如係以前参考你哋就真係参照选举委员会嘅方式啦，就是、以百分一门槛去通过佢 ,ok? 其实呢即係话确保咗民主派一定会入閘嘅有一个。嗱，如果以咁样模式嘅话，你问我喺现实上系咁样嘅。但系如果以你啱啱嘅原则嘅话咧，有啲矛盾嘅。点解咧？因为你话要一个提名权系要保障到之后系要咩噶嘛？但系而家喺呢一个嘅提名委员会本身已经系票票不等值嘅，系咪？咁呢个提名委员会票票不等值，即使你话百分一又好，十分一又好。啊，一百分之一都好，其实本身个提名委员会就系票票不等值，咁你点讲可以俾将呢个公民推荐嘅权力去俾咗呢个提名委员会去拣呢？系嘛？点解要矮化咗我哋公民提名咧？系嘛？本来因为嗱，好似你啱啱话斋，我哋公民提名系直接就可以交俾一个中立嘅机构，系嘛？你最新嘅一篇文章系咁写嘅 ，OK？ 我睇晒嘅，系嘛？咁咧就呢一个嘅中立嘅机构去处理啦。但系唔系，原来你有另一套讲法，系透过呢一个嘅提名委员会去咁样拣。 我其实再早期有一篇文章就讲公民提名嗰个合法性，即系合唔合乎基本法咧？ 系喺明报写两篇， 就唔只系一种嘅程序嘅。 嗯， 即系头先我讲紧就系话。你有一種一系列嘅程序咧，其實都可以達到到嗰個目的嘅。一種嘅就係頭先講嘅，就係純粹當一個中立選舉機構咁樣，確認啊啲簽名係咪符合，係咪個個都係選民咁樣。 即係提名委員會變成選舉事務處。 冇錯啦，呢個一種。另一種就係頭先講嗰種，即係用低門檻嘅方式。咁仲有我建議過一個仲複雜啲嘅添，就係咧，你個提名委員會咧係唔可以唔係愛嚟 vote in 嘅，即係唔係你去提選一啲人出嚟，而係咧當所有公民提名嘅之後咧，你去將佢 vote out， 即係話咧你見到佢符合啲條件，咁我就可以用一個程序咧就將佢咧唔確認佢。如果冇被唔確認咧，就自動確認咗啦。咁呢個仲複雜啲添，即係我想講咧就話喺。設計上面頭先啊，同啲人講就話，有啲咩橋咧咁樣。其實喺嗰個選舉制度嘅設計裏面咧，你其實有好多嘅方法都可以達至到咧，就係話嗰個公民嗰個嘅提名權咧係可以有足夠保障嘅，或者應該更加準確，應該話嗰個參選權咧係可以有足夠嘅保障。而因為嗰個公民嘅提名權，其實佢嘅目標係為咗令到嗰個參選權受到保障。即係個提名權本身，即係如果你睇國際公約嗰個框架咧，提名權本身咧，佢係依附喺嗰個嘅參選權嗰度，因為佢本身冇 明白 有個提名權。 戴教授啊，咁其實我個睇法係咁嘅。嗱，呢一個我啱啱講個要以低門檻方式嗰個咧，其實同民主黨而家講嗰個好似嘅。嗱，上次就同阿善眾佳傾過嘅，我相信咧呢一個就係佢哋條底褲嚟嘅。OK， 即係呢一個佢哋底線係嘛？好啦，呢個我唔係想話其實你哋同佢哋一伙，唔係咁講。嗱，但係我覺得好奇怪，我想即係你澄清一下啦。咁呢一個提名委員會既然係以百分之一嘅委员低门槛通过 ，OK？ 嗱，以民主派喺一个嘅提名委员会里边，我哋可以取到未必系可以百分一嘅，或者我哋只可以即系话喺呢一个百分一里边，我哋净系提咗一个候选人，最多最多最多都系两个候选人。嗱，以你啱啱嗰个原则就系话，我哋要保障到一个平等嘅参选权，系咪？啱啱？好啦，以平等嘅参选权，你话如果嗰个系一个直接嘅公民提名的话。經過一個中立即係嘅選舉機構嘅話，去通過嘅話咧，梁國雄佢可以用50,000個公民提名 ，let's say 啊，咁然後就入閘噶咯。咁但係如果而家以呢一個啱啱你所 讲呢一套嘅准则嘅话，以低门槛方式嘅话咧，系梁国雄好可能入唔到闸嘅，因为嗰啲选委系第一，嗰啲选委系唔公平选出嚟嘅；第二，嗰啲选委咧就变咗投边啲投大党，嗰啲提委，嗰啲提委咧就变咗投大党。譬如民主党咪入到闸咯，譬如公民党咪入到闸咯，但梁国雄呢啲或者其他个别嘅候选人咧就唔入到闸。咁呢、這个啲呢、這个 会有 保障咧？ 会唔会 呢个你 公平咧？ 所以就话你要全盘去睇嘛，你就要睇埋成个提委嗰个组成啊嘛。你点解假设咗提委嘅组成必然会系好似选委唔系好似选委嗰个咁样嘅结果啫？即系话点解你假设咗泛民主派只系可以攞到现在嘅嗰200个席位咧？即系话你全盘去睇嘅时候，我哋咪睇埋你点样？所以我话每一环都系扣住一环嘅时候，呢、這、一个本身够唔够咧，就要睇你个提委嗰个嘅组成系点样。个提委嘅组成越窄，你咪自然就造成你个效果嘅机会越大咯，但系提委嘅稿成越阔嘅话，造成你个效果咪越细。 唔系，但系兜咁多个圈，我哋帮呢一个提名委员会去做优化方案，即系你简单讲系咪啊？ 唔系，但系呢个你就要关乎到 咁复杂 问题， 咪点解咁复杂咧？喂，其实、即系嗰四个界别里边，唔单止系头先阿明咁讲，一不是一票一等值，更加重要嘅问题就系、是。喂，呢个系一个唔公平嘅选举制度啊！点解你会觉得呢个仲系合乎国际标准？ 唔系嗱，我自己去 点解唔直接好似参选立法会咁？点解唔直接好似系即系参选区议会咁样 咧？咪完全我冇反对你头先讲嘅嘢， 系 即系话你到最后，香港市民或者支持民主普选嘅市民，大家要坚持我要有公民提名。睇话国际标准系一个合格嘅要求。但是在國際標準以上，我哋要求多啲噶嘛？我哋覺得要香港人應該要多啲嘅，咁咪喺嗰個透過呢個過程，我哋有商討，跟住再有一個嘅全民投票嘅過程，跟住咪大家確立咗嗰個方案，有公民提名就有公民提名，冇公民提名冇公民提名咯。 換句話講，你嘅底線就係優化呢一個嘅提名委員會，跟住再上先至係即係更加高嘅要求啦。免线啦， 即系呢个最后个选择唔系我嘅个人选择，而系所有香港市民，你哋呢个阶段支持民主普选嘅人，大家要求一个咩方案？如果大家要求嘅系一个系要有公民提名嘅方案，咁咪 so be it， 就咪有咪要一个咯？而呢个就系占中会争取嘅方案啦。但系我哋要经过一个过程，呢、這个过程系要头先嗰个辩论，大家倾咗出嚟。有啲人系觉得，喂，我合格都够噶咯，咁样。但有啲人唔得，我要確保梁國雄可以參選得到嘅。嗱，咁呢個就係大家喺呢個問題上面咪可以有國際專家俾咗啲基本意見之後，作為一個參考之後，大家最後個選擇，你要高嘅就要高，你要合格嘅就合格，但係起碼要合格。但係即係話，我哋都要講緊嗰個背景嘅就係話，提名委員會嘅存在，我哋唔能夠係抹咗佢噶嘛，因為基本法第45條有提名委員會嘛。即係如果你要去唔要提名委員會嘅話咧，咁你唯一做嘅嘢就係修改基本法。 唔係我嗱，阿教授，即係唔好意思，我咁樣叫打斷你啦。嗱，應該咁講，如果好似你啱啱講話，以國際標準嘅原則，如果以我個人嘅睇法，我並唔認為而家陳建文教授提出講話，以公民聯署，再以一個唔知點樣組成嘅呢一個嘅提名委員會，以低門檻類似八分之一嘅人通過咧，呢一個係符合國際標準，呢個唔合格啊！對我嚟講，你明白？ Okay， 因為我哋不能確保提名委員會係票票等值。好啦，你話啊，唔係啊，其實係可以票票等值嘅提名委員會。 委員會 我相信呢一個咧，嗱，我相信呢嗱，如果你話唔係一定票票等值嘅話咧，咁我就打一個更大嘅問號添。咁、如果你話啊，唔係、我哋係可以去爭取提名委員會嘅組成係票票等值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即係甚至比我要爭取去要个公民提名，即系另开条战线，争取直接公民提名更加困难，因为佢今日嘅提名委员会摆咗喺度，就系要筛选你啊嘛。而我哋而家其实同佢玩法撩圈子啫嘛，就系话嗱，其实教授你都知啊，我唔知道你 唔系你俾个回应佢先啦，你太长啊！ 我想讲埋 一回应佢先，你俾个回应 我想 sorry， 我想 你俾个回应佢先， 你讲埋吓。 唔系我讲紧提名委员会组成系一个部分，有冇公民提名可以去有啲人去俾人选建议俾即係个提名委员会考虑有一个部分。 仲有一個部分關鍵就係嗰個提名程序，即係話所謂個民主程序嗰部分。係， 明白。 嗱，即係話如果喺個民主程序裏面，我哋能夠可以做到功夫，確保到連內閣人都可以參選到嘅，咁呢個你可唔可以接受咧？ 我要再睇一睇啦。 有冇？ 嗱，但你呢篇文咧，我睇翻阿明嘅寫法咧，就係、是、你寫噶嘛？ 嗯嗯嗯， 你話如果好似選舉委員會由1%提名委員會提名，都可以達到同樣嘅效果。你真的觉得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但是我想如果大家就将我篇文那个。 1200人里面、okay. 除8是多少？即是要百几二百有的。 百五到啦，其实他总之呢。 咁跟住我问你那1200人我未当加2400、因为你都是加大一倍 啫。民主党底线啦。 咁即是话如果我冧唔到那百几二百人我就参选唔到。可唔可以咁讲？咁呢个系咪国际？ 唔系，但系而家教授佢嘅意思系话，嗱、呢百几二百人咧，其实佢嗰个票值咧，唔系橡皮图章， 各种嘅可能性都有， 即系佢个组成，可能譬如佢个选民基础系可以票等值噶嘛。咁如果你咁讲，如果你呢个成立的话咧，我觉得真系仲困难过我另外开条战线。 即系佢想 绕过所谓绕过提名委员会， 佢想讲争取呢一个美国嗰个选举委员会，即系个选举团咁。嗰、那個就近乎啫，票票一等值啦。但係而家1200人，四個界別點樣一票一等值啊？ 同埋 即係一定， 即係之前啊林鄭月娥俾嗰個浸會嗰個女生問噶嘛，佢話漁農界點會多人過呢一個法律界噶、咁樣。好难搞嘅、 哦，即系同埋咧，我哋 搞复杂、哦。 同埋如果咁样去做嘅话，好容易就已经入咗个圈啦。就系、是、我哋就系讲提名委员会嘅组成。其实而家照我老实讲，我真系唔需要咁复杂嘅。搞最简单嘅就系我哋要公民提名，直接嘅。OK， 你提名委员会好似你啱啱回归基本，你所讲哦啊，我哋要提名委员会确认系咪？咁、我觉得呢一个都 OK 啊，系嘛？我同落去同啲街坊我都接受，但系呢一个就系我嘅合格底线。其实即系退让咗噶啦，呢、這个就合格底线、如果我嘅理想就系我使乜你提名委员会取消佢啦， 得你呢、這个你嘅你觉得系合格底线，你咪提出嚟咯。呢、這个咪就系去大家一齐去商讨紧件事，就系、是、嗰个系咪一个合格底线咧？或者仲有冇其他合格底线咧？点样去理解到或者系解释到嗰个系合格底线？呢、這个就系正正我哋喺呢个问题上边咧。 明白。 你从国际上边唔同国家嘅做法咧，我哋见到实在真系有。民主國家佢係冇公民提名安排㗎嘛，咁呢個係事實嚟㗎嘛，咁我哋就要問就係話呢個咁樣嘅事實點樣去令到我哋去考慮香港問題。我話你話啊香港嘅問題因為有咗舊咁樣嘅提名委員會喺度，咁所以呢我哋就要有公民提名啦。咁但係呢個就係可以大家就喺呢個過程裏面大家去商討，就係傾下點解呢一個嘅方案係一個對嚟講係合格。而在我哋搞商讨日里面嘅时候，我哋係有人有唔同意见㗎嘛。 嗯、 好咁啊，合格底线点样商讨法，留返下次返嚟讲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冯健基。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喺年糕同萝卜糕之间，我哋拣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我哋翻嚟咧，第三次咧就系讲紧合格底线嘅问题。公民提名系咪一个合格底线咧？戴耀廷， 咪一定系有公民提名，一定系符合国际标准，一定系能够保障到公民嘅政治权利。呢、這个系 咁，使唔使揾个外国嘅教授嚟搞呢样嘢咧？ 但系而家就系话，我哋要知道就系话，若果冇公民提名嘅时候，系咪就一定唔得咧？呢、這个就系我哋想要搞清楚嘅问题。 即系你商讨就其实系想商讨冇公民提名嘅情况之下。咁我哋香港人可以接受乜嘢嘅底线？ 我哋摆出唔同嘅选择， 唔同嘅可能性，而大家唔好假設咗所有嘅人必然就一定會好似大家咁樣諗法。嗱，呢個就係商討或者係一個多元社會裏面我哋嘅基本嘅個假設，就係呢個社會係多元嘅。係， 我同意。 我同你都一樣係支持民主嘅。 我同意。 我同你都一樣係咁緊張嗰個民主普選嘅。但係阿 A 認為冇公民提名，我就唔接受。但阿 B 可能覺得冇公民提名，我都可以接受，只要佢係冇篩選，只要做到冇篩選嘅。 咁你咪去遊說佢咯。你作為即係研究基本法咁多年， 咁呢個就由 大家廿幾年啦研究基本法，咁啊喂，如果你有保留繼續保留一個1200人，無論點樣優化都好，都冇辦法只可以令到有一個公平嘅參選嘅權利。咁你商討完之後，你接受一個更差嘅方案？ 唔係呢個就係商討嗰個過程嘅重要性，就係 唔係你係咪遊說佢先？ 我唔需要做遊說嘅，我冇方案啊嘛，我係搞嗰個平台啫嘛。你要去支持公民提名嘅，嗰、那個話公民提名唔係一定要有嘅，大家個商討過程。而我哋最重要就係喺個過程裏面，我哋能唔能夠促成到一個共識出現？嗱，共識咧就係一個唔係大家都覺得係。即係好難現實，一個多元社會裏面個個都接受一個咧係大家嗰個完美方案㗎啦，完美嘅選擇嚟㗎啦。而係而家去能夠一個共識，去得到一個大家都能夠共同可以接受嘅方案。 唔係，但係你帶領一場運動，公民抗命。嗯。OK， 曼德拉嘅公民抗命係乜嘢？反對平權，唔係反對呢、這個 歧視， 即係歧視。 OK， 爭取反對種族隔離。 種族隔離。咁佢一个好清楚嘅诉求咁啊，我唔会话喂，我搞个商讨出嚟倾下巴士得唔得啊？ 马丁路德金亦都系，马丁路德金 系咪？ 金地亦都系。 喂，我唔会讲下喂，图书馆得唔得啊？ 咪就系、是、因为 喂呢、這个系一个唔系 sorry 呢个系一个原则嘅问题， 系 唔会即系咁样去商讨噶嘛，大佬？咪你系咪应咪你应该谂即系饮咗少少酒，所以即系再加食少少药，你系咪应该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带领香港人，不要说你带了，我们一起去带了，是不是？我不是将个责任交给你，一起去顶。喂，如果你1200人无论怎样优化都好，晒叫气啦，是不是呢？ 这个就是我自己去看，就是所谓领袖的角色，我的理解的不同。 不是只是一个平台咯，不是只是一个。 这个就是我觉得。 HCF 咯。 我觉得最大 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我凭乜嘢我去话呢个方案就系应该香港人要争取嘅方案？ 国际标准， 我可以话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 但系嗰个具体嘅方案系点样样咧？我唔可以就咁我去说了就算。 咁但系金地话要，喂，我去呢、這个海边主盐咁啊，佢唔会搞同印度人民商讨话我主盐呢个抗争啱唔啱啊？ 就系个分别就喺度啦。我啱啱 唔系佢一个好清楚嘅原则啊，独立啊。我咪要獨立咯，我唔會話半獨立啦，聯合國呢個 唔係都有嘅，都有嘅，唔係最後談判係都有講到係自治定係點樣㗎，係有講到 係 有拗嘅呢個問題。 我一定唔可以做到金地，一定做唔到馬英九得金。正正我知道我唔係做到，亦都我唔想去做呢種嘅角色。我唔想要做一個我去講一樣嘢，大家或者幾一班人去講一樣嘢，一班人跟住去做。呢種嘅民主模式，我唔覺得呢個係香港需要用。 唔係 ，sorry，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嗱，如果我哋去討論，即係房屋政策起幾多地 ，OK， 要樓價應該點樣打壓？喂，呢啲係有妥協嘅空間，因為點解咧？嗰啲唔係一啲純粹單單原則嘅問題啊嘛。而家我哋係爭取個民主運動，尤其是而家嘅佔中，係一個原則嘅問題，有定冇？我有冇一个平等嘅权利嘅问题？咪仲使乜商讨啊？咪呢个系我一路即系困惑紧。 你嘅平等嘅投票权，你平等嘅参选权就一定系不可争拗。但系而家系咪去到要平等嘅提名权咧？就算你有公民提名，都唔系平等嘅提名权嚟噶。 怨民其权。 你只要有提名委员会嘅存在，你就已经。提名委员会本身有提名权嘅委员有提名权，你已经唔系一个平等的提名權。 修改基本法第258条。要求取消提名委员会，点解唔系占中嘅方向？ 嗱，如果你系话要修改基本法咧， 点解唔系？ 嗱，咁你就要你唔使谂2017你有普选啦。 点解你咁讲？ 你人大几时要开会啫？人你要修改，你就用翻佢个法定程序。2014 三月就嚟啦，你点可能咧？咁啊，2015先至人大开会， 咁 你几时先至可以有咧？ 咁你咪 点解你唔能够用呢、這、一个？而家我都同意嘅，其实我早早写文章， 个问题就系 检讨基本法。 个问题就系你咁，你咪跟紧佢嘅游戏规则。咁你使乜搞占中咧？你搞占中就系逼紧你嘅当权者唔按你嘅游戏规则搞嘛？ 而家你系 你咪要求收紧，需要嗱， 冇错， 直接入个问题就系、是。喂，你个电子公投第一条问题咪戆居咯？我都唔知边个设计，系咪你设计嘅？有冇份？ 唔系嗰啲问题我嚟测试啫，大家做咩咁认真啫？嗰啲问题， 即系叫大家唔好投。 唔系、啊，大测试唔系，大教授，你唔系话测试。 我哋测试一路 当林郑月娥话唔骚你嘅时候，你话哇，你咁样唔尊重民意嘅 咁， 呢个测试就唔系尊重民意。 起码嗰六万人系移民已经出咗嚟啦嘛。但系即系话嗰堆问题，其实我哋嘅设计就系想俾有足够量嘅人去用个系统，而且我哋更加重要，因为我哋要参与咗商讨嘅人，我哋先至可以就住整个嘅问题，头先我哋讲嗰啲好多嘅嘢，系一个意见比较具体嘅意见出嚟。咁我哋下一步就做紧。 咁如果我系你 set 咧，我唔知系咪你 set 啦，嗰几条问题，我就会更加系清清楚楚，根据所谓嘅国际标准 set。第一。基本法第45条里面设立个提名委员会是不公平的选举。1200人是有特权的人。OK? 修改基本法根据158条取消提名委员会。第二 ,2017 是吧我们要这个普选这个行政长官普选立法会。 我相信如果你用头先的讲法的话呢 咁呢个先係有意义㗎嘛对于你手 上。我就讲緊最大嘅压力喺边度啦。返去一开始我哋讲嘅问题最大压力嘅问题。我好明白到你哋所提出嚟所讲嘅嘢完全我甚至乎你问我个人可能我企喺你嗰边。 嗯。 但係我哋要面对緊嘅就係、是、好老实嘅就係面对緊嘅我哋就算喺支持普选嘅朋友里面。唔系必然同意晒你头先讲嘅， 点解咧？ 明白。 如果佢都唔同意呢啲嘢，佢仲唔系真系支持普选咧？ 咁依、 就是、我真系好有怀疑啦。 嗱，依个就系我觉得最大嘅一段，我哋需要一样嘢就系嗰啲人，佢哋或者嗰啲嘅朋友，佢未必一定系你哋一路闹嘅民主党，亦都有啲唔系民主党嘅朋友。 嗯， 喺公民社会里边，亦都有好多朋友，我哋喺搞商讨人。傾嘅時候，佢哋未必係用緊你頭先嘅講法， 明白？ 而佢可以接受到一種嘅方案，而係冇公民提名嘅。咁、我要去將整個所有力量去整合埋一齊嘅時候，我能夠做咩？ 咁sorry 我打斷啦，教授。咁如果嗰啲嘅有嗰啲咁樣嘅參與商討嘅人啦，有部分佢去到佢一個月。因为其实老实讲这个是一个所谓叫理想简单化来讲就是理想与现实的斗争来的。那如果那班现实派跟你讲话其实去到最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国际标准都不用要的了是吧我们照回以前那个来搞。 那当然这个有底线啦即是这个也都是 占中的底线。那我底线先得的哪个定是你定的嘛你的嘛你的。 就是再由回。 你不领袖 了。那商讨的过程就是觉得嗰條底線係咪逾越咗嘛？ 你 最後嗰個方案，大家能唔能夠接受？依個就係大家明白咗咩叫做國際標準，我哋有咗國際標準嘅參謀喺度，然後大家一齊商討嚟去決定，大家經過一個過程達成共識，然後就話依個方案就係我哋要爭取嘅方案。大家點解咁擔心？就係話經完商討完之後，全民投票嗰個方案一定係一個好和稀泥嘅方案啫。点解你唔相信我哋嘅支持民主嘅朋友就系好似大运跟你咁样讲？ 唔系啊， 但系我点样用呢个 我真系担心啊， 立得到咧？ 因为你1月1号提嗰三条问题啊， 但系全部系冇筛选广泛代表性， 唔系我都唔知道你，唔系我想问吓，点样去定嗰三条问题？边个去定嗰三条问题？第一。提名委员会嘅优化，我真系有棘入去啊！我真系听到你哋嘅呼吁啦，第一条问题我已经唔识答啦。 唔系我反对。 我唔知道投弃权好啊，定系投反对好啦、啊。我反对完啦，咁跟住第仲有一条问题就系公民提名，只系其中一个 element 元素。我反对啊， 亦都反对。喂，咁我咪反对晒你？我又冇意思，我又冇意思反对晒你。 中间支持，中间支持，因为系冇筛选嘅，一定支持。 嗰个口号嚟嘅啫，唔系冇筛选啊，等于太阳喺东边升起啊嘛。屌你同我讲太阳喺西边升起，我梗系反对啦。但系而家你讲嘅太阳喺东边升起嘛？ 因为你 呢个系口号嚟嘅啫嘛。我成日喺度讲，无论你又好，李柱明又好，都话：，唔好筛选啦，杀啦咁样。陶杰嗰次同我喺论坛里边都系咁讲。 佢話超化繁為簡啊，英國人就乜乜乜乜嘅，佢吹嗰啲嘢啦咁樣。我話點樣化繁為簡啊哥？點樣 operate 啊？你話幫我聽點 operate？ 佢噏唔到。我話如果唔得嘅時候，中共應承你真係冇篩選，我到時去光明頂揾你啊！系咪？你吹就容易喎、啊，大哥，系咪？你点 operate？ 第二条，公民提名算唔算？政党提名系唔系？系咪？ 不过我觉得咧， 我想挺答你。 唔系，你现在你提升所有嘢，其实就系点解我哋会喺度争拗咁大，就系、是、因为你唔会唔相信我系支持民主普选嘅。 我唔会。 我 惊你越搞越缩咋， 我同你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喺呢个问题上面嘅，即系话喺呢个问题上面唔系我哋谂咁简单咁直接嘅，只系得一个方案就先至可以满足到呢个嘅基本要求。 嗱，我而家同你讲完原则之后，如果你我相信你嘅原则系同我差唔多嘅话咧，就系、是、我好担心就系你嘅策略嘅问题咧，系咪？我知啊，因为何俊仁一直同我讲啊，佢话你每个礼拜咧就同工党啊。公民党啊，同埋民主党一齐开会噶嘛？ 讲唔讲得噶呢个？ 讲得，屌何俊仁同我讲，点会唔讲得啫？即系对一天对一地，唔系你俾嗰班人围住， 唔系我一样同人力一样同 你 哋倾噶。 你每个星期 constantly 咁样去同嗰班友仔喺度兜啊嘛？嗰班友仔就系、是、屌有得选就得啦。佢唔系讲紧香港人嘅选举权利问题，佢只系讲紧自己有冇得参选嘛？哥，系咪？即系。大前个礼拜访问欧乐轩，前个礼拜访问呢一个嘅善仲佳，屌佢褪晒啦，全部啲方案越搞越缩、啊。唔系我咪问佢咯，你使乜搞占领中环啊？善仲佳唔知点答我，我唔希望占领中环成功。我屌，我真系俾佢吹胀嘅啫，大佬。 唔系你唔好屈佢，佢嘅意思即系 希望要占中。 系啦，佢即系话唔想去到呢一步，你唔好屈佢。 喺未占中之前， 這個、 我哋争取到一个。 唔系，但系老实讲啊，我觉得教授你哋都唔公道嘅。你哋成日就话咧，嗱，我哋咧就系平台嚟嘅，系嘛？我哋唔会支持咩任何方案嘅。不过咧，你同阿陈建文咧两个咧，其实唔止一次，系多次喺报章上电视节目不停喺度讲。公民联署，然后交俾提名委员会以低门槛方式通过，都系可行嘅。呢、这个真系唔公道，我觉得。尤其是你设立嗰三条问题，就是、根本就系呢一个嘅模型嚟嘅，系嘛？以呢个为基础，咁都唔公道啊嘛？你明唔明白？ 你应该就话我哋所讲紧嘅嘢就系一个大嘅圈，呢、这个大嘅圈里边咧就包含咗有公民提名嘅方案。亦都包含一啲冇公民提名嘅方案，而我哋就想喺未去到全民投票嗰个决定之前，我哋去俾唔同嘅都喺个大嘅圈嘅里面嘅方案，我哋可以摆到入去。 嗯， 咁而喺个时候，我哋仲未有国际专家嚟俾更详细意见嘅时候，用英文讲就系、是，我系咪应该俾个 benefit of doubt 提泛民主派嘅朋友提出嚟方案？ 唔系我， 你话嗰啲嘅朋友系哇乜都已经放弃晒。 我完全有 benefit of doubt 就系、是、与呢个公民嘅提名权、参选权同选举权咧，唔需要揾个国际专家咯。呢个系共识嚟嘅咯。唔系我担心嘅问题就喺策略上，现阶段占中都仲有接近一年嘅时间，咁快缩， 唔系问题， 我 唔会缩嘅， 我哋当争取唔到啦，你咁快缩。喂， 点解你会话一定缩咧？ 喂，我真系冇乜。 唔系， 最后就系嗰个全民投票决定啦。 喂，教授，你都识讲啦，呢个系 benefit of doubt 嘛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喎。而家系喂合理嘅合理，要合理嘅一个可疑。 两样嘢， 喂，汤家华嗰个完全唔合理嘛，但系改革提名委员会点会合理啊？同你嗰个国际标准完全一拼落去，已经系唔合格啊！ 我 觉得不合格、啊。 我觉得一个问题就系你哋同即系所谓主流泛民。其实本来我同佢都系好亲近嘅，但系我真系喺呢个问题上边咧，我不得不同呢啲好亲近嘅人咧划清界线，就系、是、其实佢系借你嘅占中，难听啲讲系抽水，再难听啲讲咧就系谂住同中共谈判，但系咧最惨就系谈判唔紧要， 咪合理化佢哋谈判， 合理化佢谈判都唔紧要，喂你咁快缩，跟住你嗰篇文，我其实我都未睇啊，我睇完阿明嗰篇文。一月十四号，你已经帮佢讲紧说话啦。喂，占中都未开始，如果你有只有五百人、一千人，冇问题，缩咗佢啦。屌，有几多立几多，系人都识啦。屌，有十万人嘅时候， 你点缩？你点缩呢一段嘢？ 唔系做到尾，一路我都讲到到尾，全民投票出嚟嘅结果系咩嘢？佔中就跟住嗰個決定，嗰、那個決定係有公民提名就有公民提名，我咪跟住嗰個方案去做。 咁但係你同埋阿陳教授就係已經多次 喺，但係我哋所做嘅嘢就係你要俾到有多重嘅選擇，因為如果你按你講法，基本上冇其他選擇俾泛民嘅朋友去揀噶啦，只係得一個選擇就係、是、有公民提名。 唔係啊。 唔係啊，咪政黨提名咯、 啊。個選擇就好簡單。 有政黨提名，有三鬼方案， 有民主定係冇民主啫嘛？點解唔可以將個問題係學阿陶傑咁講啊？複雜問題簡單化，有民主定冇民主？你唔好呃我，係咪？即係我雖然讀得書少， 咪有冇平等嘅提名權？講到核心係 係咯，你冇平等嘅提名權。嗱，老實講，全世界嘅國際標準都係以政黨提名嘅為核心嘅。所謂公民提名，只係一個 last resort 嚟嘅啫，即係所謂即係真係冇辦法嘅時候，唉、你要參選，咪俾你去咯，咁樣係咪？都多數十個九個九都贏唔 Q 到㗎啦，邊度贏得到㗎？你冇政黨 有例外嘅係 咪？好少例外嘅。 有例外。 個問題就係點解香港呢個獨特嘅環境裏面，而家呢一班中學生，國王的生衣嘅中學生，又話俾你聽叫做公民提名，唔係咩特別嘅寶嚟㗎啦。而是實際上是覺得喂唔掂喎，係咪？唔係我嘅問題嘅核心就係、是，唔好咁快縮啦，唔好陪嗰班傻佬癲啦。民主係唔使商討嘅，我哋商討嘅，我完全贊成 D Day One Two Three 係點樣佔中啊？動員幾多人啊？唔係傾方案啊，亦都唔好搞電子公投啊，搞你都冇用啊，係咪？不如你話俾我聽，你想？最理想的方法是怎樣？如果有十萬人香港人佔中的，我咪去到盡咯。屌一千有，快啲縮啦！ 唔係，依個好現實就係話，若果係咁樣嘅模式去推進佔中咧，我唔會覺得我哋可以聚集到足夠嘅人，因為就係無論嗰個人提出嚟嗰個方案係咩嘢，嗱可能係一個係冇公民提名嘅方案，然後有人去號召，有一大班支持公民提名嘅人就唔會跟佢走。或者有一個咧係提出咗個有公民提名方案， 啊、 但有一班人咧就話我唔會跟你走。 喂，唔支持公民， 唔 支持公民提名嘅人，嗰啲人咩人嚟㗎？嗰啲人跟唔跟你走有咩重要性啊？ 唔堅持公民提名， 係 咯， 唔堅持公民提名。 喂，連基本嘅 嗱，依、這個就 是、一般阿叔阿嬸，即、就、係、是、用順叔順嬸簽個名，留低個身份證。佢都冇權，你話嗰啲人係支持民主？ 嗱，依個就係、是、我哋 講 嗰個嗰樣嘢，就係話你好咪試下睇下呢路咁出嚟嘅時候，有幾多人可以一路堅持去到佔中咯？ 唔 係， 但 係、 就 是、我自己嘅判斷就係話，依、這個係喺整個嘅過程裏面，我哋點樣能夠將呢種唔同嘅意見能夠整合到嘅時候，我哋而家做咗一個程序出嚟，就係話好啦，到尾。全民投票結果，你係支持公民提名嘅，嗰、那個最後方案是公民提名，咁咪 OK 咯。但你唔支持公民提名嘅，嗰、那個最後嘅方案有公民提名，你都要接受呢個結果，因為呢個結果係經過一個全民投票一個民主程序得出嚟 啊 嘛。 唔係啊，我擔心嘅問題就點咧？就係、是、你越搞越縮咧，而家你都係三千零人肯簽你個三個 level 嘅即係佔中啫嘛，三個 level 嘅佔中嘅所謂，我冇理解錯啦。第一就係、是、即係。以身試法啊！你拉我啦，我都被拘捕嘅，被告嘅咁樣。第二個 level 就係、是、即係做旁觀者啦，係咪？仲有一個 level 係咩嘢話？ 支持者 係啦， 支持者 不抗 不 抗辯。 第二個 level 不抗辯， 係啦，唔重要啦，嗰啲細節嘅問題。喂，你越搞越縮，有冇咁多友啊？點談判啊？我唔係我擔心呢個問題啫，係咪？即係你攞 HCF 係一個民主社會，一個多元社會裏應該有嘅嘢。如果嗰個係一個政策，如果佢一個 policy， 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原則嘅問題。我同你嘅分歧就喺呢一度。 咪，但係依個你就係、是、就係、是、一個大家嘅判斷問題嘅唔同啦。佔中或者我哋為香港公民抗命，未喺佔中提出嚟之前，喺香港裏邊有幾大嘅市場？如果喺唔係佔中用佔中嘅模式去推動緊依個嘅公民抗命嘅行動嘅時候，佔中為依種公民抗命模式去爭取嘅時候，所能夠吸引到個群眾，如果夠數根本就早已經去咗啦， 早已經爭取咗啦。而我哋現在嘅係真係去吸納緊一啲係過去唔會參與街頭運動嘅人。實際好好實際嘅就係琴日先至去完一個即係律師嘅 經濟學海恩斯學派同埋呢一個嘅反海恩斯學派有個理論咧，其實你可以參考下，就係 demand create supply 定係 supply create demand。OK， 你如果就個市場就嗰班人嘅話，咁咪我哋搞廿年咯，廿年都未完噶。因為點解咧？你攞 HCF 嘛，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問題。 但 係 現在就係因為佔中提出嚟嘅時候。到最近嗰個嘅民意調查出咗嚟，佔中嘅支持度去到38%， 公民提名有70%-80%喎，阿哥。 嗱，支持公民提名同你嗱，當然你話去公民抗命佔領中環，你話38%支持你啫，有幾個人走出嚟去，我都唔可以肯定。 嗯， 即係話你要去揾緊嘅，唔單止係。我喺個投民意調查裏面話我支持公民提名，而係你要肯為公民提名或者肯為一個民主制度肯去付出，有幾多人去做？ 咁你咪要鼓勵啲人咁做咯。我咪等運到咯。 我而家點樣鼓勵？ 我咪等嗰啲群眾。 我等嗰啲點樣去鼓勵啲人？就係整合佢哋一齊，大家認同同一個方案啊嘛。 小弟公民抗命嗰四五回。 係啊，你而家係經驗豐富啦。 我多謝，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唔會為你呢一個方案嚟攻。即是公民抗命咯 ，I'm sorry about that。喂，大佬，你有篩選嘅提名委員會，你叫我去俾人搏拉，使唔使啊？我會同你講，我好實際咁講。喂，呢個方案， 呢個 阿爺殺咗你啦，阿爺殺咗你啦，使唔使公民抗命啊？雷聲大雨點少？不如咁啦，喂，我哋加時，下一節翻嚟。 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HKPeanut， 香港花生。 王浩明、索罗 B， 逍遥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11:00，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翻嚟加时嘅第四节。 喂，不如我插一插啊！既然啱啱啊教授讲咗你琴日咧去见嗰啲即系法律界，即系一个闭门会议啊，咁不如阿教授你讲下，你有冇讲唔讲得噶？闭门会议有啲部分委员，部分委员嘅 啲报纸都卖咗啦，今日都差唔多噶啦。即系其实大部分参与者都系支持一個真正競爭性選舉啦。 喂，有一個係講話寧願放棄選委去換公民提名呢樣嘢。 有 唔 係 你嚟㗎嘛？ 唔係有一位其中一位 選委。咁佢 法律界選委。 聽講佢係獲得如雷嘅掌聲㗎喎。係咪即係咪事實嚟嘅啫？ 係嗱，咁依個其實就係我講緊就係佢哋肯去過去可能唔會諗過係去。做公民抗命的人，但 是 他们会现在会走上来说会去做公民 抗命的人。但是这些人他譬如他刚刚说这些人是说要公民提名。 所以我不是说 宁愿不要选委身份。 是啦，所以不是大家为什么那么担心经完商讨之后全民投票那个会是一个没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呢？调返转头，如果经过这个过程之后确立了那个是有公民提名的方案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加整合到大家一个一心一意去争取呢？而家其實我哋都唔需要即係其實個時間仲有喺度。我哋使唔使喺呢個此時此刻，我哋已經得出一個方案出嚟咧？ 要啊！ 我真係覺得要啊，因為點解咧？佔中其實任何群眾運動嚇喺過去嘅經驗裏面都要有激情嘅，都係要鼓勵群眾咧係有少少犧牲嘅。正如咧當年即係馬丁路德金又好、金地又好嘅公民抗命運動咧，佢有一個好清晰嘅立場俾咗出嚟之後咧，就係佢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嗱，你做得後面嗰步，即係你做嗰、那個即係呼籲同埋吹嗰步。但系咧就做唔到咧，就係前嗰步啊！因為點解咧？你拋個波俾啲群眾去討論一個原則性嘅問題，係有問題咯。我覺得就係、是、呢、這個問題冇妥協噶嘛，係咪？越搞越縮嘅時候，群眾點會跟你咧？同埋你遇公民抗命係邊班人係最激進嗰班友啊嘛？ 嗱，講策略啦，這個又係唔同嘅策略啦， 係嘛？你我真係唔信啦、啊，嗰啲。唔要公民提名嘅人肯为你同你牺牲，佢都冇咁原则同埋咁有理想嘅时候 ，I'm sorry， 我唔觉得嗰啲人真係会咁。你应该点样调返转头去说服嗰班人？喂，原则又好，策略都好，顶住先啦、啊，大佬！你而家已经近晒，阿爷睇晒你底牌，明明你都系三仔四仔， 咪嗱， 苏 庆 嗰啲感觉， 我 屌你都当系烟。一撇煙啦、啊，大佬。 咪嗱，上一次我哋 睇死你咁點搞咧？ 搞咗一次就係所有參與商討會議嘅，即係搞過商討日嘅啲唔同團體嗰啲嘅籌備小組嘅成員一起開咗次大會，有三十幾人，有即係十幾個、二十個團體。 嗯。 咁啊喺會中啦，當然。寫文言嘅朋友就有搞商討日咁又嚟參與啦。咁、其實提出你相近嘅觀點啊，話使乜講啫？公民提名好清楚啦，神西傾噶啦咁樣。但係有一個來自基層婦女嘅團體嘅代表，佢就話：你哋講嘅嘢好似係阿媽係女人咁簡單、咁直接、咁清楚。但係喺我哋嘅群體裏面，我哋仲喺度傾緊阿媽係咪女人嘅問題。即係仲係一個講緊一個層次喺度講緊嗰樣嘢嘅時候，即係喺你嚟講覺得理所當然唔使講嘅，一定係㗎啦。但係喺咁多個群體裏面，其實係仲有大家有唔同，大家都係點解會搞相對就係、是、佢支持民主普選嘛？呢班朋友都係呢啲唔同群體都係支持民主普選嘛？ 唔係我唔知佢支持緊乜嘢㗎嘛？ 唔 係普選， 佢需要時間去掌握。就是要去傾，就係何之為一個能夠符合民主普選、一個符合國際標準、一個符合公約嘅方案。 我覺得你哋有責任咯。如果係咁樣，我覺得你哋有責任。所有民主運動嘅政治領袖都喺呢個問題上有責任啊！你連一個咁簡單嘅問題，阿媽係女人，太陽喺東邊升起，你都 give them in the mess， 唔係俾佢一個好模糊嘅概念啊！因為點解啊？我話俾你聽，阿婷，我話俾你聽。李柱明讲过 ，OK， 汤家华讲过，民主党讲过，嗰啲都可以杀，佢梗系好模糊啦，大佬，阿哥，唔系呢个系点解我哋会觉得好愤怒嘅地方啊？唔系写文联同写文嘅问题，因为呢个系基本上一个常识嚟噶，提名权、参选权、投票权，有冇搞错啊？1200人、2400人，就算24000都好，不是一票一等值。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时候，他竟然说我不知道，因为你班领袖，你告诉他听，都没问题，都可以杀。那就这样咯。如果你说你不杀，对不住，我一定寸步不让，因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概念。符合国际标准的东西，国际标准的就是起码都有政党的提名，也都保障公民提名的话，喂，我相信你剛才讲嗰啲即係咩妇女团体嗰啲佢一定唔会咁讲啦。佢听 opinion leader 㗎嘛。 呢、這个我就 opinion leader 都做咗契难听啲讲 ,opinion leader 都做咗契弟嘅时候。阿哥我都认了 mess 啦。 唔好试下搵一个 opinion leader 去带领整个。 唔系我希望你做呢样嘢嘛大佬。 唔系呢个就系正正我头先都讲嘅就系我拒绝去做呢样嘢。 我哋两个都系扣系写文联嘅激进派。以前 喺呢 个 过程里面大佬，即系我一路都讲，成个嘅民主嘅发展里面，我哋需要做嘅系唔单止净系一个民主制度嘅建构， 我哋需要有一个大家真係建立起一种民主嘅文化。而你头先讲緊嗰种嘅民主文化呢，我就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就係个领袖讲乜跟住我哋就跟住去。 呢 一种嘅民主文化，或者呢种系咪民主文化呢？ 唔系， 而系你必须要有理性嘅判断，就係究竟点解公民提名系必不可少。 因为民主 你经历个过程辩论讨论之后，然后接受咗公民提名，咁呢个就成为咗佢嘅信念啦，唔系某个人走出嚟话喂呢样嘢系正嘅就要去㗎嘛。 唔系呀，民主个文化唔可以违反咗基本嘅原则同埋概念㗎嘛。民主个文化大家一齐剥衫咁样啊，因为我哋多数人决定唔得㗎嘛。系咪去沙滩游水嘅时候大家唔着衫唔着 裤 都得 嘅。 你呢个唔系民主嘅文化，呢个系民粹啊！对唔住啊，你同陈云冇分别啦，系咪？多数人赞成嗰样嘢就系啱嘅啦咩？你都有啲原则同埋底线噶嘛？ 咪呢个就系一个过程，就系俾佢哋睇到有唔同嘅睇法喺呢件事上边，有 A 有 B 有 C， 亦都我哋有一啲嘅客观嘅标准俾佢哋，就系、是。國際標準裏面嘅論述係點樣？然後佢經過過程，佢聽咗唔同嘅意見之後，然後佢作出一個決定：我支持依、这個，我唔支持依、这個。依、这個就係民主，你最基本你都要依靠我俾你有普選嘅制度。係咪最後我投票支持邊個都係由嗰個公民自己決定咧？ 啱、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會誤導佢咯。你作為政治精英同埋政治領袖，你點可以誤導佢咧？ 我唔见到我喺度误导紧，我而家只系将唔同嘅观点去铺排出嚟。 一千二百人嘅提名委员会，好简单嘅道理。我冇份噶，我冇份一千二百人噶。我以前有得选，我亦都冇得选啊！以后都，因为我冇加入嗰个咩会计界啊，嗰啲组别嗰啲咁样，我冇份去选嗰一千二百人之余，仲有渔农界同会计界同律师界都系有唔等值嘅票数。呢、这个系咪一个民主嘅选举制度？ 唔 系，佢提名一个行政长官，好简单啫嘛，唔好兜咁远啦，系定唔系啫嘛？点解唔系？ 唔系支持紧一个一千二百人嘅方案？ 咁几多？二千四？ 唔系，你系翻翻到去最根本，你嗰个组成方式，再加埋个提名程序。然后加埋一齐，我哋先可以判断得到嘛。而家咪就系喺呢个过程里面，大家就去收集紧唔同嘅方案。你呢啲方案，你有嗱，对于有公民提名嘅方案里面嗰啲嘅倡议者，佢哋容易啲去解说呢个点样能够符合国际标准。而嗰啲冇嘅，譬如你话汤家骅方案唔符合嘅，咁啊等佢自己解到俾你听佢符合咯。咁而睇下大家信唔信服佢符唔符合咯。咁然后就再经过一个决策过程。得出个接或者唔接受咯，咁呢个就系一个民主程序啊嘛。 唔系，我唔系同意民主程序，而系话你经过民主程序得出嚟嘅嘢，不是好嘅嘢。呢、这个就系成个占中运动，令到我哋好忧虑同埋担心问题。嗱，我呢度手头上咧，我都即系摊咗张纸出嚟嘅，就系你哋嗰十八格去占中嘅方案。又要睇下政府接唔接受。其实我哋喺个节目里面即系噏过嘅咧，前两次嘅时候，我觉得，占中运动要成功，双轨拍门两样嘢嘅啫，唔使搞十八咁复杂，好似电脑 program 咁样。一，你真系占中，鼓励群众，唔好搞咁多复杂嘅问题，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佢。二，就系。你真真正正是俾市民大眾有一個公投的決定，呢、這個先至係真正的做法嘛，係咪？你搞 D Day One、D Day Two、D Day Three， 你只是消磨群眾的意志，跟住咧引起大家的爭拗，乜嘢是民主方案？唔係一件好事咯，我覺得，係咪咧？ 唔係我諗呢個就 唔係群眾運動、民主運動係要唔單止有犧牲同埋有激情啊，仲有少少理想啊！你唔可以越搞越縮㗎嘛。咩呢个系我一路都忧虑嘅地方，就是、越搞越縮嘅时候，屌边个同你去啊？除咗为咗去谈判铺路之外，咁谈判出嚟嘅结果都未必是一件好嘅事。好大镬㗎喎。初时有人问我，我喺度如箭在弦啦，不可不发啦。係咪占领中环，而家我真係有担心，唔系如箭在弦啦，屌隨时真係縮下縮下。冇影喎， 我见唔到即係会有呢种情况，即係我一路都讲你到全民投票出咗嚟个方案，嗰个方案就係大家 堅守嘅方案。所有參與整個嘅全民投票過程嘅市民，就係去以呢個就係話我哋爭取嘅方案。咁然後我哋六月已經有呢個方案，喺政府乜嘢都未出之前，我哋六月已經有呢個方案。呢個方案就係我哋一路去進行所有行動嘅時候，會作為嗰個堅持嘅方案。而家即係話喺一個得出呢個方案之前，我哋有唔同嘅人可以提出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去作出選擇，而最後由大家最後選定嗰、那個。 你有冇覺得？ 而你嘅覺得就係話，你應該要由我哋某啲嘅政治領袖說了就算。 唔 係， 你有冇覺得嗰啲其中有啲係鬼嚟㗎？嗰啲拋方案俾你嗰啲係咪鬼嚟㗎？ 咁你起碼你都有真普聯嘅三位方案啦，係咪？ 湯家驊嗰啲咪 咁你起碼你都要有，即、就、係、是、你都要有學民嘅方案同三位方案，你都要去俾佢揀㗎，係咪？你都有個過程。咁我點樣去判斷學民嘅方案好定係三位方案好呢？邊個去判定係要三位方案唔要學民方案呢？ 唔係三位方案咪包括咗學民方案囉。 咪學民方案係只係得全民提名啊嘛，學民嘅嗰個係講緊係全民提名啊嘛。 你唔好屈咗佢，即係其實全世界所謂國際標準而家噏到啦，使乜揾個國際專家就係得兩樣嘅啫嘛。政黨提名完之後，就後補一個嘅公民提名，即係聊以呢、這個聊備一格。 唔係學民提學民嘅方案係咁講喎，佢係要由全部香港人組成嗰個嘅提名委員會㗎嘛，由全民組成提名委員會。咁你又點解你而家你又排除咗學民方案，點解唔可以喺嗰個商討過程裏面呢？可能最後商討完之後，大家揀咗學民方案呢？ 真係 點解唔得？如果係學民方案，你會唔會為佢佔呢？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如果有學民方案嘅，唔係淨係學民方案，其實呢個社民而家早提啦。 咪就係零幾年，當佢係 零六零七年。 我意思係話，若果而家我呢個過程，點解唔可以由某啲人？咁不如由真普聯決定嗰個方案啦。 唔係，你應該係要有個領導嘅方向㗎，係咪？你唔應該唔係，即係你要 pass the bucks， 即係你拋個波啊，俾啲群眾啊，你應該自己有個方案。真普聯的方案呢，如果是缺一不可的話，即是三者都是並駕齊驅去拎去佔中談判甚至公投的話呢，我是贊成的。在有限的條件裏面，我們香港人可以爭取多少，是贊成的。民主黨 那些，但你拎哪個出來公投呢？你是拎學民那個還是拎真普那個呢？ 當然拎最理想的出來公投啦， 那 就是那 個學民那個最理想。 不是好，不是我們剛才講了，一根據基本法158條修改基本法，二 2017-2020 雙普選 ，OK？ 點解唔攞呢個出嚟公投？你嗰個電子公投，大佬我點投啊？投乜啊？唔係我投完之後，再去同阿爺談判，冇問題 ，negotiation 正常啦，係咪？跟住就翻翻轉頭睇我哋可唔可以接受？喂，長仗都未打，子彈都未入。屌你全部都褪晒。 我唔见觉得有褪到喎，即係头先嗰个都唔系我哋一开始提出嚟嘅嘢。 唔系你嘅三个电子钟头嗰 啲。唔系啊，你头先你讲緊嗰啲嘅嘢，不如要修改基本法，呢个都唔系一开始我哋提出嚟嘅嘢㗎。一开始从一开始我哋都冇话要提出修改基本法。 唔系我话认为应该、因为提名委员会唔合理嘅制度嘛，系咪？ 系 啱。其实我就唔会觉得呢商讨系有问题嘅。我 都唔覺得相對有問題啊！ 我唔知啦，我就咁聽，我同可能同阿推有少少唔同嘅啫。我覺得商討，我係接受大家一個辯論嘅過程嘅。OK， 我甚至研究添。我覺得俾多啲時間我哋一齊去，但係即係我所謂嘅多啲時間，唔係話我哋無限制嘅，而係我哋喺一段時間裏面去多啲作出一個辯論。OK， 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雖然我明白你話啊，不如我哋喺嗰個商討先咩啦，係嘛，諸如此類啦咁樣，但係其實回歸翻基本。教授你都话你嗰个系平台嚟嘅。但系以我去睇你嘅文章，睇陈建文嘅讲嘢，讲过呢个方案，其实你哋就系讲緊嗰个以低门槛方式去通过呢样嘢。即系你已经俾我个感觉就系你哋倾向咗呢一套嘢。你明唔明白？你即使你话我唔做意见领袖嘅，我系唔会去喺而家呢做唔公平嘅偏袒任何个方案嘅。但你俾我个感觉就系其实你已经偏袒咗呢一个方案。呢一个就系你觉得其实都呢个系得㗎。 你就叫做点样去偏袒，就系话我哋喺现有嘅讨论里面 有一個方案，但其實這個我們在商討裏面我們常常都出現的情況，就是在一個小組裏面有一種的意見，就是差不多所有人都只是或者主要發言的人都是就是講這種的意見。咁做一個速度緊嘅過程嘅時候，你要一個好基本，就係你要將有第二種嘅意見係可以擺翻出嚟，唔係話依個意見就係要大家接受意見，而係話嗱，你哋大家提咗咁多嘅意見就係咁樣啦 ，A 呢種睇法，但係咧對 A 嘅睇法咧就仲有一啲人有咁樣嘅睇法，啊 B 嘅睇法出嚟，你哋點樣去睇依個 B 嘅睇法咧？而結局嘅就係話你話啊，大家傾完之後，哦依、這個 B 嘅睇法我哋唔接受，我哋都仍堅持 A 睇法，咁咪得咯。呢、这個就係你嗰個商討嘅意義，就係在依樣嘢啊嘛。而我哋做緊嘅角色就係話喺整個嘅討論裏面，喺個媒體嘅報導就係、是、公民提名一個好主流嘅睇法，咁我哋認同㗎。但係只係話喺整個討論裏面，我哋能唔能夠大家去考慮仲有另一種嘅意見喺度？你考慮完之後，呢、这個就係一個叫做知情之下你再做個決定。但係其實呢個就係、是、我諗可能嘅分別就係話。喺在於領袖嘅角色，同埋我哋嘅對群眾嘅假設。 嗯， 大家似乎對群眾就覺得，佢都唔識諗嘅，佢諗唔到嘅。 唔係 ，no。 但我哋而家就係將嗰個平衡資料俾佢嘛，你就係搞商都係就 唔 係有平衡資料啊嘛。 唔係最慘就係因為你領袖嘅角色出問題，令到誤導群眾啊。即係湯家驊方案，甚至乎民主黨嘅方案，即係後期縮嗰個方案，我意思係你都係誤導緊群眾啊。话俾群众听，呢、這个都系符合国际标准，呢、這个都系冇筛选嘅选举啊，嗰、那个先至大镬啊！呢、這个系我先至最忧虑嘅地方、啊。 其实唔系， 喂，老实讲，如果你用民主党嘅方案，使 Q 占中咩？阿哥，你当大家傻噶？阿爷都要一国两制，而家回归几多年啦？差唔多廿年啦，过咗差唔多一半咁滞啦，都早做丑都俾大家睇下啦。阿哥，唔管到你俾阿陈云佢哋话，屌你占中维稳苏啊，大佬！喂，大佬，佔中就唔需要提一個咁嘅訴求啦。我覺得個問題就係、是，係嘛？佔中係一個咁大殺傷力嘅武器，你唔提出最理想嘅要求，最有原則嘅要求，咁佔中嚟做咩？我亦都兜個包嚟喎，即係成個過程裏面，係咪個包仔磨滑曬啊？即係滑曬牙，屌咁搞嚟做乜鬼嘢啫？係咪又要公民抗命？系嘛？專業資格又要冇埋，大佬未來前途講到咁誇張又冇埋，系嘛？即系唔係 whatever 嘅問題啊？最後的結果就係有冇咁嘅抗爭嘅意志，有冇同阿爺即系頂一鋪嘅問題？ 哦， 即系你未必同意我意見啦，因為我嗱我學聯當年都未必同你同一條路線嘅友啦，系嘛？不過呢個你知道，即系I do what I believe， 我咁多年都係咁啦，係咪？即係呢個係我一路，即係我唔敢公開 challenge， 但係就即係我都會覺得咁樣搞法係好大鑊嘅事咯。 喂，呢個我哋喺即係我哋準備緊傾一個相對意嘅總結大會。 係， 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啲嘢咧，其實本身都涉及到整個運動嘅方向。 係， 其實我哋都 open 埋嚟討論嘅，即係都會係商討嘅過程。 好， 即係話究竟。商討日或者嗰個全民投票究竟 vote 咩方案，用咩方案嚟 vote， 究竟用咩方式去 vote， 其實都完全可以係喺嗰個商討嘅總結大會裏面去進行傾。嗱、 嗯， 就係、是、因為我哋頭先嘅討論，其實正正係論證到就係話係有多元嘅多元意見喺度、 嗯。 我尊重你嘅睇法、但我仍然都相信緊我嘅睇法，喺對整個運動嚟講係有作用嘅，但係你嘅睇法認為我所做嘅嘢係冇作用，反而係可能影響到成個運動。 冇，我冇咁嘅意思。 我哋要去商討，即係呢個本身就係因為我哋有多元嘅睇法。點解嗰個商討，然後由商討過程又得出共識，先至能夠共同可以大家認可接受到，然後先至具有嗰種認受性，繼續帶領整個運動落去咧？即係喺整個運動要去。即係我一開始都講最難、最艱難嘅，亦都係壓力最大嘅，就係、是、點樣能夠維繫到整個運動。 嗯， 有你哋嘅意見，我聽得好清楚。 嗯， 我亦都聽得好清楚另一邊嘅其他人。 嗯， 你話我係咪被佢哋即係 挟持、 挟持同化？我唔會覺得我喺度，亦都我冇乜需要去俾佢挟持同化。 嗯嗯嗯， 而即係話我係去。 完全明白到兩者之間大家的差距， 嗯， 而是我怎樣能夠透過一個過程令到最後那個結果，要大家要明白去到即是我不會覺得在今次這一役是容易打，亦都是非常艱難打，你要去面對北京的時候，泛民自己本身不能夠有一個足夠的即是整合的話呢，我們根本打不到這場仗，是輸硬， 嗯， 但是在我們都未去打之前，即是那個你認為他都不是隊友的話呢，那我都沒得說， 不是我沒這麼 說， 我 沒這麼說，即是我現在就是 說，我擔心你，我擔心你當隊友是鬼， 我當是全隊人，我都還是隊友，大家一起打這場仗，而是怎樣去能夠在這個過程，但肯定是有不同意， 不是 我 怎樣能夠整合到一 場，你用球隊就最好了，那些友你不要再派他出場了大哥， 咪呢度唔佢 衰咗好多 事啊嘛！ 你衰咗好多镬啦，大哥！ 呢场波系个个一齐落场啊嘛，而家落咗场之后，我点样去令到个个就系大家企翻大家嘅位，而系互相唔会对消，而又可以一齐推进，而系赢。 唔系，但系嗰 场 波 就系我哋需要做嘅嘢啊嘛。嗰场 波篮球得五条友正选，足球得十一条友正选。OK， 你揾啲 fit 啲嘅人啦、啊。而家你系对强队啊，大佬。你梗系，你梗系，你 我又同你好老实讲， 曼联对温布顿， 嗱呢个如果你要 温布顿点样对曼联啦、啊，阿挺，温布顿对阿曼联就话想最癫嗰啲友，最傻嗰啲友，你温温吞吞又惊输又想赢，扑街！我话俾你听， 系啦，你有数得计，有数得计。上一次立法会选举2012年， 系 泛民主派100万票， 系 社民连加人民力量， 系 四分一。 是 民主党四分一，公民党四分一， 是 工党十分一。 诶、hey, ，你正讲个问题出嚟啊，我想帮你。 就系咁啦， 边个会出去公民抗命？边班四分一会出去公民抗命？你讲俾我听，我话俾你听，泰国啊，都系好少有啫 ，significant minority 影响嘅政局。如果佢唔系继续坚持叫呢、這个他信嘅妹叫咩名？英六。落台的话死都不肯，哪有政局改变呢？香港过去民主运动，其实老实讲我都想温和，温和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最容易即是做的那样东西，大家窝窝拖拖酸，最难坚持的那样东西就是能够顶，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顶。 这个就是我最即是到现在我自己最担心，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是啊，激进即是所谓的进步的民主派是四分一的选票。但是从过去的我见不到他能够有韌力定顶嘛。长毛上一次13年元旦游行结果是怎样，长毛一个人站在右中心嘛。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要有一万人都站在右中心嘛。 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搞一定没有一万人。 那这个就是大家判断问题了。 不是判断。你越搞越縮，邊有一萬人啊？仲有，你嗰班嗰啲過去未搞過嘅，你真係同我哋講，你真係講少嘅真係。 嗱，依個就係、 是、我話俾你聽， 就係、是、今次公民抗命運動嘅唔同嘅地方。 你有個好處嘅地方就係因為你過去未搞過 ，OK，you、okay? are greenhorn， 所以你有新鮮感。連港大法律系嘅教授都講公民抗命嘅時候有咗咋，但要有感染力啊，要有激情啊。阿哥唔系攞 HCF 啊，独立就独立 ，OK， 即系印度我讲近，唔系讲紧香港啊，系咪？反歧视就反歧视，喂大佬你逐忽同我执啊，咁我去嚟做咩啊？连最激情嗰啲人都俾你打消晒激情嘅念头啦。你有 join 嘅原因就系因为你除咗可以吸到我哋嗰班激进嘅支持者之外，仲吸到温和嗰班啊嘛，得一个理由嘅咋， 就系、是、咯。就系、是、嗰班温和嘅， 屌你唔好俾，就 系 唔好俾嗰班温和嗰班拖你后腿啊，大哥！嗰班仔唔稳阵噶，我对住呢班人好多年啊，大佬死梗噶，嗰班仔到时缩噶，大佬去差馆嘅时候唔会睬你噶，嗰班仔 唔系 去差馆啊！ 我唔系讲紧嗰班系政党里边嗰班，而系而家喺 我知啊， 整个嘅香港社会里边就系呢一班嘅人， 唉，做群众领袖你要感染佢。以身作则之余，仲要系带领佢去一个方向噶嘛 ？No pain no gain， 话俾香港中产阶级听 ，no pain no gain 嘅，系咪啊？占领中环就系咁噶啦，大家七伤拳 金融小说里面 的。是啊是啊。 啱啱啊。 实际是啊。 喂你又想楼价起又要占领中环又要普选屌边有咁撚着数嘅嘢㗎呢个世界。又要买而好又要买而不吃草你又唔肯付出代价。 而家就係要佢哋希望佢哋付出代价。 咪晒囉。咪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更加崇高嘅理想同埋目标。除了以身作则之外不可以给他们溫溫吞吞窝窝妥妥。 这个就是怎样能够得到 他们的那种的、投入和参与呢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我就是透过用一种商讨的程序 然后 再 我同意 他们投票他有份去决定那个方案而让那个成为他的方案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事 情 而希望这样能够招聚到这一班人令他有能力去争取就你的看法就是说只要有个政治领袖出来 不是只要有个 对他们呼召号召他们跟着你的理想他就行这个我就不觉得这个是 一个不是我意思是这样你民主的原则是不会商讨出来的太阳在东边升起不是教得偷投票的。你是基督徒我天主教徒都知道。不是犹太人当时在投票说耶稣究竟是不是应该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决定的。一样的道理。That's the same. 那样东西是黑就是黑那样东西是白就是白。不可以窝窝妥妥的。你是帮共产党即是我唔系话你啊，我觉得嗰班友帮共产党系解脱咗而家困境啊。本来你嘅占领中环运动咧，打佢即系一扑一碌 ，OK， 佢惊到裤都甩埋，维稳嘛，大佬，你由香港开始嘅特区，好大镬噶，而家搞到咁，冇得褪啊，只有去，继续去，唔系有激进，讲到咁激进，而系合理啫。我哋其实讲紧啲嘢，全部。As a reasonable man, 在这个法律的定义里面 ,reasonable man 里面 comment 出来的东西的。所以你何俊仁跟我说你们那几个聚会你加上我们写文章我跟他不用出席你们全部都是。即是 as a reasonable man 去判断那样东西是会好很多咯。 嗯。 是吗即是如果现在你这样越搞越缩越搞越褪的话我真的怕你那个无疾如终。你那十八格东西其实是想着为佔中唔佔中鋪路咁我真係 PK 啦大佬我哋真係。係咪好最后俾阿挺回应一下。 我諗我听到大家个睇法嘅即係嗰个諗法我明白嘅。即係不过我一路都不断讲緊就係喺我不断去喺公民社会里面亦都唔係淨係政党我亦都好真诚地相信佢哋都係好真诚地争取緊民主。他们未必是完全可以认同大家刚才讲的那个立场观点。而作为一个我都明白就是说若果我们做了任何事是令人觉得我们不是公平地是看待不同的方案那又是我们的错误我们不能够做到被人觉得一个持平者。那我们一定要调教好我们一个持平者的看法即是被人感觉到就是整个过程。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整个过程是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程序。如果大家都不接受的程序那得出来的结果呢也都不会大家接受的结果。 不是我接受你的程序我接受你的程序。 那而接受的程序的话那我们就接受那个结果我们愿不愿意去。不过什么摆到去那个程序里面来商讨呢其实本身都可以再商讨。 好。 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去更加明白到整个的程序本身的意义在哪里。 好。啊、好。喂多谢晒。 OK, 好。 多谢晒。 算不算是这么多个专访的访问里面最 critical 的那个 差不多啦。 OK, 好。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大家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冯剑基